外国媒体在1月1号到11号期间广泛报道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。古巴、蒙古、越南、尼泊尔、泰国、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、柬埔寨、缅甸、捷克、安哥拉、民主刚果、尼日利亚、莫桑比克、赞比亚、津巴布韦、巴西、秘鲁、墨西哥的报纸、通讯社、广播电台、杂志和俄罗斯的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、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网站三色旗、德国反电论坛网站现场主导消息，以及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、保加利亚金日成金正恩主义研究小组、法国朝鲜友好协会、瑞典朝鲜友好协会、尼泊尔主题思想和先进政治研究记者协会、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、厄瓜多尔金正日图书馆主题青年小组、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、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的网站等许多国家的媒体，分别以领导者金正恩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、领导者金正恩向敌对势力予以警告、朝鲜将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等为题报道了新年贺词全文或摘要。